致电负责看管谢阳的长沙国宝，但是没有人接听，希望外界关注了解。英国外相南通文表示，当局期望能够实现疫苗接种的目标，并且能够在三月之前考虑放宽疫情封锁限制措施。英国是欧洲最多确诊患者死亡的国家，累积超过88,700宗死亡病例，自今个月5号以来一直处于封锁状态。大部分学校和非必要企业关闭，民众被要求可行情况之下留家工作。南韬文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要尽快令到国家摆脱封锁，期望踏入春天到三月之前可以逐步考虑放宽措施。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多云有雨。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奖， 银河修理院。 真爱是任何形状。 作曲 Howie at DJ， 作词黄伟文，主唱 DJ。 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hk.hk。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叮一声又过了一个礼拜了，阿乔你好啊，又多谢你回来啦，在疫情当中我哋两个今晚又系相依为命，讲笑啫。咁其实咧喺第四波疫情开始咧，眨下眼又过几月啦。过几月咧就即系我哋都系用呢一种时段啦，吓9点钟至到11点 两个小时，虽然少一个钟，不过呢都好希望每个礼拜大家见下面嘅。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哋今晚嘅拍档呢就阿乔啦。当然最佳拍档就是在收音机旁边嘅你，因为你可以同我哋互动嘛，打电话嚟就得㗎啦。1872388,1872388。其实呢如果唔打电话嘅朋友呢，平日都好似我哋可以喺个网嗰度收啲讯息。係咪收定嗰啲讯息呢，就係、是、听下你想听咩歌嘛。你有啲咩歌真係好想我哋演绎嘅，唱俾你听嘅，或者你送俾屋企人嘅。不妨试下将你嘅讯息摆喺我哋嘅网度。2000靓歌再重聚，无论係 Facebook,即系我哋都会收到你嘅信息。不如咁样，喺开始嘅时候，我哋唱只歌谂下大家先。只歌嘅名改得好，叫做《我心喜欢你》。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我心喜欢你，总皆知心事，问我心中意，我说未曾知，你应知心意，了解心中事，问那天识你，心中喜爱你，而人生多少悲与喜，难得一知己，终身相随，同甘苦不分彼此，终身不弃。终身期了解轻心事，令我喜不已，相宿相飞，爱彼此般美，似春风旖旎，在我心坎里，你是蜜糖儿。人生多少悲与喜，难得一知己，终身相随，同甘苦不分彼此，终身不弃。 And I love you so. The people ask me how I live till now. I tell them I don't know. I guess they understand how lonely life has been. But life began again the day you took my hand. And yes, I know how lonely life can be. The shadows follow me, and the night won't set me free. But I don't let the evening bring me down. Now that you're around me, and I love you so. The people ask me how I live till now. I tell them I don't know. 當然啦，頭先我介紹就係我心喜歡你。其實原裝正版咧就一首民歌，係 Don McLean 嘅名作，叫做 And I Love You So。咁究竟呢個中文係邊個嘅咧？就係關正傑啦，最初灌錄呢個廣東歌嘅時候嘅，可能係第一首添，因為真係好耐，完全唔係後期嗰啲傑作出品嗰陣，係以前好似有一個叫做即係試聽蔡和平嘅。的电视节目啦，咁就揾咗关正杰就唱咗呢一首歌，应该由郑国江老师填词嘅。好，我哋而家咧就真系开始今日沟通啦，当然倾电话啦，18723888。喂，可以咯， 喺 度啊，喺度啊，早晨啊， 早晨， 早晨啊，你梗系喺多伦多啊？ 是啊 ,Keith, 是啊，多人多。 真是啊，被我估中喎，你话早晨嘛，早晨 嘅。是啊，是啊，是啊。 你惯咗，你唔知嘛，我哋夜晚嚟㗎嘛。 我哋啱啱起身 㗎。啱起身啱啦，你都算係即係嗰啲普通嗰啲九点零钟起身 ,ok 啊。我冇咁早起身㗎好多时，除非我打波啦。 咁上次听你有好耐之前呢，几个月听见有位听众咧喺圣马田打嚟， 系啊，你记得噶，你记得。 你话你好想去，咁我有少少 suggestion 啦。 好啊，好啊，讲嚟听下。首先讲俾啲其他嗰啲听众朋友听先啦。圣马田喺边度嚟咧？就喺加勒比海。 咁咧，嗰个圣 系啦，东边咁咧，然后咧喺加勒比海佢有一个好大嘅岛，咁个岛咧就得意嘅噃，就上一次佢提醒咗我就话一半咧就系法国人嘅殖民地， 北边咧就系法国嘅，就系南边咧就系Dutch 嘅， 荷兰系咯，好得意。 咁如果譬如系啊，你哋如果系去嘅话咧，可以即系一个礼拜喺佛罗里达玩一个礼拜，然后咧喺佛罗里达坐船坐 cruise 啊， 系正喎，几远啊？几耐到啊？ 佢咁嘅，佢坐 cruise 咧，佢又分東南西北嗰個航線嘅。咁咧，你哋 Florida 咧，通常咧喺迈阿密上船， 迈 阿密你哋玩一個星期啊，然後跟住 去過啦，去過啦， 迈阿密都去過， 去過。 但係咧，你咁咧喺嗰度坐 cruise 咧，就大約玩咗七日咧。咁去聖 Thomas 啊、聖 Martin 啊，喺東邊嗰邊啦， 一路經，一去到就上船，一去到就上船，哇！講起都開心。 即係係啊，好開心㗎，又唔使日日轉酒店。 係啦，其實而家 cruise 咧係一種即係新興嘅，即係係好辦法啦。因為真係你話齋，最重要就唔使成日 check in check out， 搭飛機又要等，又要遲，咁啊，總之又唔使執行李啊嘛，又唔使換酒店啊嘛，係咪啊？ 啊，佢有幾條航線嘅，咁啊南邊咧就去中美啊、南美洲啊，西邊咧就去墨西哥嗰邊啊，或者係 去大 陸啊。咁你如果係坐曬咧，你就差唔多去雲呢個加勒比海有80% 嘅島嶼咧。 哇！可以一個 trip 去咗80% 嘅島嶼。唔係一個 trip 啊，分幾次啊？你東邊東一個 trip， 南一個。東南西北咁咯。 哇！哇好啊，咁啊真係，即係如果我釣埋啲魚，唔知點拎翻嚟香港喎。不過我一定可以釣到好多魚，因為嗰啲加勒比海啲魚乜都有㗎啦。啲魚咧，啲魚好，啲魚好 friendly 㗎。你知唔知啊？咩叫 friendly 啊？你知唔知魚咧，真係全世界有分嘅。全世界最古惑嗰啲咧，同埋即係最醒目嗰啲魚咧，就係香港嗰啲魚。因为咧，因为佢俾人钓惯咗咧，成日都可以生存到嗰啲钓唔到佢嗰啲咧，佢一代传一代咧，根本咧，因为香港好少鱼，但系咧又好多人钓，咁所以变咗啲鱼咧就一代传一代就好聪明嘅，你好难钓到佢。系啊，如果去到加勒比海，我试过啲好即系太平洋啊，就系或者泰国啊嗰啲咧，啲鱼咧唔可以话佢蠢啦，即系佢好 friendly 啦。总之你差唔多摆落，系咯，我哋话即系用手捉都捉到咁滞嘅，争啲。咁如果你系加勒比海，啊，又大又成啦，可以讲笑啫。系咁啊，总之系开心啦。因为点解咧？你知唔知 Keith？ 因为我哋而家同你都一样啦，疫情当中捉不出户咁滞啊，啊运动又冇，又减少晒，唉，真系 年纪冇出过去啦，成年几啦。而家我哋呢度呢度多伦多咧，上个星期四咧就整咗个 stay at home order。咁咧个中文译音咧就叫做梁朝伟个老婆。 吓、啊，即系 梁朝伟老婆 刘嘉玲。 系啊系啊，刘嘉玲咯。 咩哦，刘嘉玲啊，系、 啊。stay at home order 。 边个改噶？你哋多伦多人改噶？ 我哋呢度非官方嘅译音啊，我哋非官方译音。刘嘉玲， 刘嘉玲， 刘嘉玲， 咁啱啱晒啦。佢咦好喎，呢一个香港都可以用，唔好出街啦。总之梁朝伟老婆啦，咁样啦。 最后咧，我想话即系我想啊，点首歌，几时播都得噶啦。 播啊！唱定歌 啊？唔系啊 ，sorry， 你唱啊，你唱。 吓、啊，我唔一定你点咩歌先，睇下咩点咩歌先。 When I am 64。 When I'm 64， 你嘅系有冇？你有冇64岁啊？ 我有啦，我就快啦，所以 就快，我点定 啊？我仲有几个月？ 仲有几个月？因为即系所以你系特登，你知唔知呢只歌系边个噶 ？Beatles 啊。 系啦 ，Beatles 啊嘛，你知唔知好笑嘅？其实咧， 你知唔知我10多岁听嗰阵时咧，我同自己讲话，我有排都未到啦。 系啊，连佢自己啊，唱嗰个人啊，叫做 Paul McCartney 啊，唱嗰阵仲喺度搞笑，我64岁就好笑啦，20几岁就嗰阵佢，咁而家点知而家佢70几岁？ 系啊系啊 ，Me too 一样咯，我10多岁听嗰阵时系有排都未到啦，点知 而家都估唔到啊，系啊，真系人好， 你都同我差唔多啦，系咪啊？ 我细你好多， 系啊嘛，我 觉得你。 哦，咁啊，好啊，咁你有機會啊？ 唔知道阿喬咧，佢得30岁嘅，30几岁，唔知佢識唔識呢只歌？呢只歌咧就真係起碼，如果你冇得65、60岁咧，就未必識。就是、披頭四嘅名曲，即係叫 When I'm 64。阿喬，阿喬，好啦，咁啊 ，Keith 啊，多謝你多倫多嘅電話喎。 OK， 好啊。 咁啊，以後咧發掘啲好玩嘅航線咧嚇，打個電話俾我。 好啊，好啊。 提供俾我嚇，即係多倫多唔多倫多咧都要你帶一帶，不過咧其實我去過10几20次。 係啊，我知啊。上次我聽阿最上嗰次演唱會就阿 B 嚟多倫多咯。 係啊，阿 B 嚟。 啊，你幾時嚟啊？ 係我如果冇開通翻關我就去噶啦。 好啊好啊，等你。 OK， 多謝，拜拜。 OK， 拜拜。 阿喬得唔得啊？有冇啊？真係有㗎，好得意㗎呢只歌。如果我当我64岁嘅时候，你仲会唔会照顾我老婆 ？When I get older, losing my hair, many years from now, will you still send me a Valentine, birthday greeting, bottle of wine? If I did not order quarter to three, would you lock the door?Will you still need me? Will you still feed me when I'm 64? You'll be hold the root, the lows are not down,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Will you still need me? Will you still feed me? When I'm 64? 唉，因为我已经成64岁啦嘛，咁啊点会记得咁多歌词咧？记得一段都好叻噶啦，已经啊 ，Kit 对唔住啊，你啊64岁咧，就嚟生日嘅时候咧，我先全只唱俾你听，因为咧原本咧我系想接多个电话嘅，而家我接唔到啊，咁唔紧要啦，我哋继续唱啊。仲有好多年俾我哋唱嘅歌啦，既然咧即系有啲歌咁怀旧咧，我试下唱一只。突然间我一路我中意咧捡啲歌树，一捡到啲咧就即系几廿年冇唱或者其实好甚至冇听过，我都想试下今日同阿乔咧，同大家一齐 share 下啦呢啲情怀。有只歌咧，我哋细个听到大嘅，系国语嘅金曲。咁啲国语嗰啲怀旧金曲咧，我好中意啊。不如呢一首咧。是名曲嚟，叫做我有一段情。咁但係呢呢隻歌呢当然国语版就好多人唱，我比较鍾意即係靜婷姐姐啦，仲有好多嘅。咁连我哋即係習近平太太呢都有录过呢一首歌。咁所以我有一段情呢大家都好深印象。咁但係我而家捡到呢一个歌词都好得意。初初咦点解唱唔到嘅呢，哦原来呢已经是粤语版嚟嘅。我相信你未必一定听过呢只歌嘅粤语版。其实呢个粤语原来我查一查呢，呢、这个版本呢就喺即係星马嗰边呢就作咗。咁然后呢就搵个香港歌手呢喺嗰边录嘅。我有一段情，歌名冇改。花似浮萍，痛苦诉给谁听？牡丹相思寂路远，未忘记否一段情？自从别君君受刑，怕他。变心态不应，看天边燕归不见好信，从来记否海誓盟定，夜阑静月如镜，独自把腰琴咏，唱一曲，先谁来听？尽唱出心中爱原声。夜寒梦醒，冷露凝，对影心暗惊。燕子翻飞，唇音断。回来你千声未回应，心态不应， 看天边燕归不见好信，从来寄否海誓盟定，夜阑静月如镜，独自把瑶琴咏，歌唱一曲先谁听，尽唱出心中爱原声，夜寒梦醒冷露影，对影心暗惊，燕子纷飞唇音断，换来你千声未回应。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1宗属于本地感染，当中16宗源头不明。另外有超过80宗初步阳性个案。油麻地和佐敦一带小区指定强制检测范围之内发现多9宗确诊个案，有3宗的患者是区内的食环署外判清洁工。任就界温暖护老院一名院友确诊，65名同层院友和15名院舍员工需要安排检疫，不排除院舍内有隐性传播。自第四波疫情以来，酒吧业界停业近一个半月。香港酒吧业协会副主席田俊永说，已经有一成酒吧结业，若果不尽快复业，业界难以生存。预计到三月会有再多一至两成酒吧结业，大约5000名从业员受到影响。他又说，部分酒吧仍然未能够领取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资助，令到经营更加困难。钱俊永形容业界处于水深火热，他们愿意劝喻市民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进入酒吧之前扫描二维码，希望政府容许业界复业。有业内人士说，酒吧界停业的同时，部分提供酒精饮品的餐厅仍然继续营业，批评政府的防疫措施不公平和有漏洞，要求一视同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料，在第四波疫情冲击之下，星期二公布的最新失业率将会升破16年来高位。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本港经济虽然按季已经扭转萎缩趋势，今年全年亦都很可能恢复正增长，但是目前的状况仍然非常严峻，持续的限制措施对经济民生产生相当沉重的压力。一艘俄罗斯货船在土耳其北部省份巴尔滕沿海沉没，至少两名船员死亡。土耳其国营传媒引述巴尔滕省长报道，出事的货船发生事故的时候正值恶劣天气，船上13名船员堕海。土耳其国防部出动海军舰只参与拯救，但是由于天气恶劣，难以靠近堕海船员的位置，目前只有5人获救，全部都是俄罗斯国民。另外，搜救队在海上发现两名船员的遗体，暂时未知道货船出事原因。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有雨。 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平时打麻雀就打得多了，有没有想过在80年代之前的麻雀全部都是人手打磨、雕刻和赏识的呢？今次就请来 Karen Aruba Art 创办人张海欣介绍一下雀艺由衷，怎样深度体验复兴香港手雕麻雀工艺的奇妙旅程。 大家在看个展览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雀仔去穿梭不同的时间，见到一个香港手雕麻雀文化一个制造业的变迁，然后去到现在一些新的创作概念出来。 知道今次的展品有来自马来西亚、越南和美国的作品，那你对今次展览有什么期望和有什么推介展品呢？ 手雕麻雀是一个几特别的香港的一个文化来的。其实去到外国现在都开始很流行打麻雀的，他们了解了香港那个制造的过程啊，除了他们懂打之外呢，还懂得欣赏。因为手雕麻雀真的很难，可能1至3年的时间才可以学习，市面的师傅呢也都是剩下很少。但是我们就想再有多些新的创意呢，就是接下来会有淘金箔的。淘金箔也都是一个几难度高的技巧，因为涂得靓啊，或者佢个通透各样咧，都花好多心思，就比起上颜色更加难。咁我哋现场到时展览咧，都有一套系一个画画嘅方式去展现，就变咗好似唔系纯粹大家以为系只限于麻雀系打麻雀，咁但系其实喺家居装饰里边都有可能系变咗做一个摆设噶咁样。 雀艺由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Karen Aruba 工作室，即日起至2月27日，逢星期六下午开放。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O.O. 美楼咿哦哦哦哦，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咿哦哦，美乐哦。咿哦哦，哦哦。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 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天黑黑的时候不紧要，有我们二千零个在场聚，不黑的嘛，是啦，九点三十八分的时候是天黑黑啦。二千零歌一路会去到十一点嘅，睇下个天气预测咧，原来而家十六度，湿度只系得50%，即系几干嘅。而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天晴干燥，明早天气寒冷。提醒大家记住啊，听日其实今晚开始好冻嘅，市区最低气温咧大约系11度啫，新界再低2-3度，即系可能会系单位数。咁日间咧，最高气温都系升到17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总之咧，有大风啦，又凉啦，又冻啦，又干啦，咁啊，请大家着翻多件衫，小心小心。好，咁又有电话嚟咯噃。好嘅 ，thank you。喂，你好。喂喂喂，哎，你好啊。 喂。 哇，吓死我啊你！你系边个啊？咁大声嘅。喂。是你啊，小朋友。 喂。 是啊，小朋友，小妹妹定小弟弟啊？你是 小弟弟。 啊，小弟弟嚟嘅。小弟弟，你叫咩名？你叫咩名？ 我叫刘卓睿。 刘卓咩话？ 刘卓睿。 睿啊？哇，即系好好。 系啊，睿啊。 哦，刘卓睿好得意啊！你几多岁啊？ 5岁。 哇，5岁就识喺阿爹哋喺后边教你讲，你都好叻咯，识讲电话。5岁即系读紧幼稚园啦，系咪啊？ 系啊。 咁你读紧幼稚园高班啦，定系低班啦，定系幼儿班啦？咩班啊？ 高班。 中班系啦，都系 高班。 高班添啦，哇，咁大个噶啦，原来你5岁已经读高班嘅，咁快嘅。好啦，咁啊，阿睿啊，咁你而家系咪唔使翻学噶啦？ 唔使翻学，不过要网课 咯。哦，有网课，真系好叻喎，答得。咁啊，你中意翻学啊，抑或喺屋企上堂咧？ 翻学 咧， 多啲嘢做。 系多，你中意多啲嘢做，唔系好辛苦。你朝头早又要一早起身，咁又要着衫，换校服，又要赶翻学。咁唔系好辛苦嘅咩？你唔系中意喺屋企咩？ 但学校有多啲嘢，多啲同学。 哦，系、多啲同学一起玩、翻学好多嘢玩、又可以唱歌仔。你可唔可以唱只学校嗰啲歌仔我听下？唱俾 Uncle Albert 听下啦，好唔好啊？ 乜嘢歌都得啊！ 系啊，乜嘢歌都得噶，乜嘢歌都会好好听噶。 我知啊，记得是早上午餐和晚餐，那是快乐的味道。 哇，咩歌啊？呢只叫做咩名啊？呢只歌？ 大厨师。 咩话？大什么？ 大厨师。 我都听唔明添。 大厨师。 哦，大厨师，哦，大厨师，讲国语的，唱国语的。哇，你喺学校系讲广东话啊，亦系讲国语啊，亦或系讲英文啊？ 讲广东话。 哦，但系唱歌就可以乜嘢歌都唱啦，系咪啊？即系又可以有国语，又可以有英文，又可以广东歌，系咪啊？ 系。 啊，好得意啊！好啦，你大个系咪想做个大厨师呢？即是煮嘢嗰啲啊？ 好似唔系 。唔系啊，好啦，你喺屋企边个煮嘢俾你食啊？ 妈妈。 哦，妈妈煮啦，梗系咁啊！你一定要食妈妈啦。好啦，你打电话嚟俾 Uncle Albert， 你知唔知啊？除咗倾偈啦，你仲会有一个任务咧，系做咩噶？ 点唱 啊？系、啊，真醒目啊！睿真系即系好锐利啊！啊，嗰啲触觉点唱啦、啊？你点唱即系意思，即系仲要讲个歌名，睇下 Uncle Albert 识唔识唱？你讲啊 ？Country Rose。 Country Rose 啊？哦，你听过未先？ 听过。 喺边度听噶 ？Country Rose， 哇，真系识唱喎、啊！喂、我同你一齐唱嚟。 哇，好嘢好嘢，真系识唱。咁你可唔可以嗱？我而家同你一齐唱几句啊？一齐唱嗱，你唔好收线啦，准备咯，礼咯，好嘛？好嘛？你等阵先嗱 ，Uncle Harry 攞个吉他先。Country Rose 都识咁犀利嘅。我弹咗个吉他啦，一、二、三落嚟开始啦。我一唱中间你识嗰度先啊。Country 一齐一、二、三。Country Rose，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West Virginia，Mountain Mama，take me home。好嘢，俾啲掌声阿瑞。哇，我头先好似一个回声谷咁样喎。呢、這、一个 Apps 咧，真系全世界都冇嘅。一唱出去咧，就有一把小朋友嘅声音弹翻转头。啊，几得意！多谢晒你个电话吓，就阿瑞，仲要啊，你多谢后边个爹哋啊，知唔知啊？系咪啊？ 知道。 都系爹哋喺度嚟帮你手啊，但系你好醒目吓。第日再打电话过嚟啦，好冇？拜拜。 拜拜。 Country Rose 喎、啊，哎，阿乔，你唱几句嚟听下得唔得啊？我听完嗰个小朋友唱啦， 我冇佢咁叻啊， 佢真系好响亮喎、啊，把声音 系咯，第时一定系好劲嘅把声。 系啊，第时揾佢做接班人先得，咁响嘅。OK，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All my memories gather round her. Miner's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Missed a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 in my ey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Oh, Country roads大家去 West Virginia 呢度西弗吉尼亚州嗰度，美景一个，同埋多谢阿瑞啦，小朋友，五岁嘅阿瑞瑞，哎呀，同我哋点咗唱添，竟然识唱啊，哎，多谢呢个爹哋咧，真系教识佢唱 Country Roads。好，我哋再接下一个电话先。喂 喂，阿伯，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阿乔，我听到阿乔，哇，好响亮啊！声音今日好精神啊！啲朋友啲声音。 我听咗你嘅歌四十几年，而家都六字头啦。 哇！即系由十几岁开始听。 你第一只我嗰时系唔系买黑胶嘅，买你个录音带，枣红色封面，你着佢做西装嘅。 枣红色封面嘅西装。 应该系陌上归人啊！ 哦，陌上归人啊，白西装啊， 系啊， 白色西装。 另外咧，我八十年代去过九龙明爱中心听你演唱会啊。 哦，系啊，九龙明爱中心咧。 嗰次嘉宾咧，好似有啊卢燕薇咁。 哇，系啊，系真系噶喎，呢啲好真啊，因为卢燕薇以前咧， 系啊，佢喺商台噶嘛。 系啊，以前喺商台，但系我同佢好好朋友嘅，咁啊，所以咧，佢又唱民歌，我唱民歌。 其实我以前都好。多民歌带，但系搬屋唔见晒。 哎呀，咁惨啊！唔紧要啊，你去啊，有时 系譬如再有啲渡轮上啊， 哦、 啊陶振新啊，古市民啊嗰啲咯。 系啊，嗰啲就系城市民歌嘅第一代啦，吓咁我哋。 同埋商台六批 六批半啦，系啦，呢啲碟咧都系我哋即系呢班 DJ 歌手啊，即、就、系、是、大家一齐佢哋有一张唱片，我哋就。 各自咧，我哋各自出咗好多啦，即系我哋香港电台嗰啲 DJ 歌手咧就仲犀利啲，因为全部都系独立歌星嚟。 今晚我想点你唱《接连梦》得唔得？ 冇啊，唔得嘅吓， 因为呢首歌我 有咩感想啊？有咩感受啊？ 后生嗰时好中意咯，即系自己理想但系达唔到咯。 系咩？你有啲咩理想达唔到啊？追个靓女咧，追个香港小姐啊？ 做警察啊？ 哦，系，点解达唔到啊？ 唔系，我哋唔够，同埋体能啊嗰啲咯。 哦，系啊，好严噶，真系要好大只先得嘅，要啲体能好好先得。唔紧要噶，咁但系有你，咁你可以参加少年警训噶嗰阵。 唔系我，我而家系其实警训即系长者嗰啲。 哦，系啊，都系参加咗啊。 同埋我都系交通安全队嘅，原本有活动，但系咧因为疫情咧都 cancel 晒啦。 哦，唔紧要，咁啊喺网上指挥交通啦，可以。 唔系，即系佢有卖旗啊，同埋啲斋宴啊咁咯。 好有意义嘅。因为呢啲团体啦，尤其是即系奇乐警讯啊，即系好似少年警讯有少年警讯就少年啦，咁啊即系年纪好似你咁上下嘅咧，就可以参加奇乐警讯咯。 其实少年警讯嘅代表人物就嘉华哥，好似去咗加拿大喎。 去咗好耐，又翻翻嚟香港，成日翻香港拍。 唔系佢喺嗰边咧有做节目噶。 有喺电台做节目啦，又喺电视做节目啦，又翻嚟香港又间中客串几个剧咁。 唔系你如果见到佢，同我问下佢啊。 你叫咩名字啊？佢识唔识你噶？ David 嘅。 David。 我姓李嘅。 哦，你 David Lee。哦。家乔，你冇少年梦啊？竟然你唔我 留咗屋企， 留咗屋企啊？哇！你 喂佢 边个 David 啊？阿乔同你嘅梦想一样啊，留低咗啊，翻唔到呢个少年梦。 为爱先锋啊，冇啊？ 为爱先锋有冇啊？其实少年梦都得嘅，唱两句俾你听下啦。 好啊，多谢你。 往日少年，望时光转眼消逝，心里。有愿望在远方闯他一闯，将星光一现或长空飞过闪耀，成败我不必牵挂，骑着脱缰骏马，记当初曾立志超越人群，自然远到天涯踏遍异乡，一齐唱。望天冲，迎着那风暴傲翔，为谁伴我把剑进取？谁伴我？谁伴 我把剑进取？ 多谢你啊，多谢你嘅电话啊！虽然咧你就心急咗少少，不过咧即系同我一齐唱，我好开心。你仲记得即系几十年前嘅呢个少年时代嘅歌啊？ 我吉他，不过而家都冇玩好耐，唔记得晒。 唔紧要啊，攞翻嚟再玩过呢一啲咧，就重拾当年嘅回忆咧，好好玩噶，真系噶。即系等于我而家咧会谂翻啊，以前细个放船仔，突然间好想去买个船仔去海边嗰度放下。去嗰啲水池嗰度放下，又突然间咧好想咧就买啲纸鹞咧嚟放下，因为细个成日做啊嘛，而家好少做啊嘛，系咪？呢都系我哋嘅少年梦想，多谢你打电话， 拜拜 ，David， 系啊，阿乔，你嘅少年梦系咩啊？唔系留咗屋企嗰啲，真系嘅少年梦。 冇啊，做音乐咯，细个就 真系噶， 系啊， 哇，你好啦，即系细个嘅梦想成咗真喎， 系咯， 系，即系你细细个已经决定系即系做音乐人噶啦， 又冇话，因为唔知又做音乐系搵到食嘅，即系谂住教下琴咁嘅啫， 哦，即系已经知道又可以教琴噶啦， 系啦系啦，因为我学琴啊嘛， 你学琴要交学费，咦，咁你有钱收， 系啦， 又可以教人弹琴，几开心咁样， 系啊， 系，好啊，所以即系恭喜你，你个少年梦。已经实现咗啦！我哋又再接另外一个梦想，唔系系电话。喂喂喂喂喂， 喂，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 Erica。 Erica 系咪？系 Erica 你好啊？点解好似好怕丑咁啊？好细声。 好啊。 系啊。 我唔知点样啊。 你同朋友点倾偈？ 我好中意你噶，即系我好细个已经同你一样长大。 一齐长大。好开心，唔好啊！ 系啊，都系我走咗去美国啦，今日我翻翻嚟。 哦，喺美國回歸翻嚟，而家 係回歸啊！俾人困咗喺度， 俾人困咗喺度，即係你喺美國翻嚟就要隔隔離啦，而家係咪啊？ 唔係啊，而家我唔係啊，我未翻芝加哥咯，我應該要翻翻嚟噶。 哦， 但係我見到冇機，我又唔翻咯。 梗係啦，唔好翻住啦，你翻去嗰度誒疫情好坦白講，你都知噶啦，美國嘅疫情 係啊係啊， 即係緊張過香港幾廿倍。 系啊， 每日都有廿几万人中招， 嗯， 真 系 好夸张，好夸张。 啊， 你咁 Erica， 你屋企人都喺芝加哥， 系啊。 咁点啊？佢哋唔敢出街噶喂， 佢哋唔敢出街，系啊。但系佢嗰度好啲咯， 好啲。 嗰度好啲，冇話 紐 約咁犀利。 係啊，紐約又好犀利啦，加州都幾犀利啊，而家。係 啊， 係 啊，嗰啲地方犀利啲。 不過芝加哥都係噶啦，而家凍噶嘛，芝加哥嗱都 係啦，而家仲而家落雪 添啊，係咯，咁咪而家落雪嗰啲疫情就難搞啲嘅。咁你喺香港點度過啊？而家韞喺屋企啊？ 我韞喺屋企咯， 我 夠唔夠去走去做下義工 啊？唉，好啊，係有義啊，真係可以嚇出去行下又好，做嘅嘢有得做更好啦。即係 係 啦，係啦，即係如果唔係即係喂好悶噶嘛，係嘛？咁同埋 咧。 能够帮到人就更好啦。咁 Erica， 不如咁啦，嗱，我哋有五分钟，你想唔想听歌啊？ 想啊，我好中意听你 讲 个咩火咩如火浅浅嗰啲歌。 哦 ，OK， 我好中意你，好似爹哋教啲细路歌。 系啊，我当时唱都未系爹哋嚟嘅，不过而家越听越唱咧。就越多 的 直播， 好中意你呢只歌，系啊， 好啊， 系好得意嘅你， 多谢你，多谢你，好啦，咁我就希望你， 我希望讲两句得唔得？ 可以， 我话俾芝加哥华人之春写嗰个用嗰啲嗰个咩啊嗰个歌唱会啊， 哦， 嗰啲 参加咗， 系 啊， 咁我哋喺嗰度。在那里我就想点给那些人听。 哦，他们会听到都未定的。 是啊是啊，听到他们很喜欢听你的，我们都有听的。 多谢芝加哥的朋友。 是啊是啊。 OK，OK，Thank you， 多謝曬。Say hello to them， 嚇， 又同佢哋講聲 hello，OK， 拜拜。 好啊，咁啊，咁啊。 咁呢個船仔呢就去唔到咁遠嘅，不過呢隻歌呢就可以經過互聯網，經過你香港電台嘅廣播啦，互聯網啦，可以去到芝加哥，當然可以。多謝 Erica。 如火閃閃擦浪淘，隨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位高，南风轻轻送木船，谁去掌木路，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运数，小娃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忍算并处，茫茫碧海是父母，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位高，南风轻轻送木船，谁去掌木路，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运数，小娃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 国家，人船并处，茫茫碧海，正是父母。 多谢晒来自芝加哥又被困香港的 Erica， 其实都不要说困的，等于我们都好似被困咁，咁但系咧就反而我都收到好多信息啊，同啲朋友沟通啊，甚至我有啲朋友咧就系、是、因为出咗去外边，要翻翻嚟咧要隔离14日甚至21日，咁所以好多佢哋有啲感想咧就写晒喺个网志度啦，或者电话度啦，咁都觉得即系原来咧就有时焉知非福嘅，从来咧未试过一生人咧可以。咁静咁样啦，咁静心可以谂下自己嘅人生啊，谂下自己嘅生活啊，谂下同佢一齐隔离嘅另外一半啊，大家好多沟通啊。咁呢啲咁嘅忙碌嘅香港人，即系我哋啦，平时真系可能未必有咁嘅机会。唔紧要啊，如果闷嘅可以听下歌，好快就过噶啦。10点新闻报道后再见。 嘅检查站被捕。警方在他车内发现一支未注册的手枪和几百发子弹。比勒当地星期六首次出庭之后获释，将会在6月再提堂。他向华盛顿邮报表示事件是误会，说自己过去一星期都在华盛顿担任私人保安，事发当日当失路，并且忘记他的枪放了在车上，又否认藏有子弹。拜登将会在当地星期三宣誓就职，全国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都加强戒备，防范可能出现的暴力示威。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有雨。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中文唱片奖。 男歌手许廷铿十，监制于日耀、许廷铿 ，Astor Workshop。 女歌手 Jam 邓紫棋，摩天动物园，监制 Jam 邓紫棋 ，Tima 马敬恒。 乐队组合小尘埃 Little by Little， 监制 Edward Chan 李一丁邝子乔。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hk.hk。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Without this hunger, each restless heart be so imperfectly. But when you come and I'm filled with wonder, sometimes I think I glimpse eternity.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Raise me up， 多谢晒所有嘅朋友，呢、這个歌特别送俾你，因为冇你哋嘅支持，啲节目唔会做到咁多年。You raise me up，thank you。好，我哋睇个钟已经10:09啦，我哋还有一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你好，我系 Albert 安瑞强，我有个拍档系阿乔。咁而家睇一齐大家啦，就如果啲气温越嚟越drop 添，即系会降低咗。头先好似冇15度咁低，而家15度，湿度49%，而红色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而家生效。寒冷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嘅。咁所以请大家保暖啊，千祈唔好冷亲，因为天气会越嚟越冻。听日咧会降到11度嘅啫，啊，请小心。我哋听电话啦，18723888，你好啊，喂。 喂，你好。 你好啊，你是哪位啊？ 我是 Crystal， 我上个月打过来。 哦，上个月啊 ，Crystal 啊，系咪 Crystal 啊？ 系。 哦 ，Crystal， 咦，咁你有冇睇太极演唱会啊？ 冇 啊。你知唔知太极有只歌叫 Crystal？ 知唔知啊？好听嘅，好听嘅，佢哋唱得好好。Anyway， 唔紧要。啊 ，Crystal， 你上个月打过嚟啦，今日又打嚟，点解啊？ 因为都是想点首歌咯。 哦，可以，冇问题。除了点歌呢，你而家即系做紧嘢定读书噶？ 读书。 哦，读书。读书咧，即系我都成日都想知嘅。咁而嗰啲同学咧，咁究竟就算诶使唔使翻学都好啦。咁如果有时唔使翻学咧，又唔系话偷懒，又好似追唔上啲功课，又要考试，咁点办啊？ 通常我都 是溫了試試。哦，即是，那在考試的時候又要回學校考啊？ 是。 哦，即是總之呢，上堂的時候就在家上。 是。 哦，測驗你是不是在家測啊？ 是。 那就 open book 就得囉，在家就不用記囉。 但是他考試要回學校考。 哦，這樣。幾時考啊？ 下个礼拜一。 哦，喂，下个礼拜即系有一个礼拜啫，系咪啊？定系唔系听日啊嘛，系嘛？冇下。 唔系听日。 唔系，如果到听日你要快啲休息噶啦。OK， 咁仲有一个礼拜唔紧要啊。你已经听你个声音啦，好似胸有成竹咁，已经温晒书啦，系咪？ 唔系啊，我好多都未温噶。 唔紧要，成个礼拜啦，尤其全部喺屋企，唔使 travel 啊嘛，唔使。走来走去嘥晒啲时间啊嘛，屋企咪仲悭时间，系咪？好啊，咁Crystal， 你可以点唱啦？ 好啊，我想 好，我是想点偏偏喜欢你的，咁因为我而家我爸爸翻紧工， 哦 ，OK， 佢可能都听紧你嘅节目嘅，咁我就谂住打啦。 哦，好啊，翻工都可以听电台嘅咩？ 系啊。 佢做咩工啊？因为 佢系做嗰啲服务行业嘅。 哦，咁啊，所以可以系即静静咁坐喺度咁嗰啲嘅。 系几悠闲嘅， 几悠闲啊！你真好啊，即系你点俾佢听啦。就算咁啱，如果佢冇听到，你望下翻俾佢听，上翻网俾佢听啦，系咪？咁你有冇同佢讲两句啊？喺度，你点俾佢乜嘢？你希望点啊？ 加油啦，爸爸！咁样同佢讲。 O K， 系啊，爸爸加油，系啊。咁啊 ，Crystal 都要加油啦，吓、啊。爹哋最开心嘅嘢就系个女。考试考得好，咁就会好开心嘅，系咪？读书读得开心 ，OK， 好。你头先话咩话？咩歌啊？偏偏喜欢，偏偏喜欢你。你中意？你知唔知边个陈百强啊？ 我知啊。 你知咁就得啦吓。你嗰阵，你而家几多岁啊？ 十四。 哦，佢走咗唔止十四年啦，好似。 系。 你知啊 ？OK， 偏偏喜欢你。多谢晒你嘅电话。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再接电话18723888，我是欧瑞强，你是哪位啊？ 喂， 你好啊，你是哪位啊？ Hello， 是啊，我是 Albert 啊， 我是阿欣。 阿欣你好， 我是上个礼拜打过来的都 好多好多，咦，是不是 delay 了？现在还在播的头先。 因为我 在 听 收 音机。 哦，你收音机是啊，你应该 delay 了，是啊。哦，你应该是听互联网博丽的收音机到嚟。 是 啦、啊。是啦、啊，所以是啦、啊，我仲听紧我自己唱歌嘅，咁得意。 系啊，咁我好耐你去听。 系咯、 啊， 咁奇怪嘅，即系迟咗成几廿秒，十几、啊、十几秒。 系、啊。几好。 系咪上岸？系咁啊，系咁啊，冇乜所谓。如果上网听嗰啲吓，根本都唔知道系咪即系。都不需要一定要一秒钟一秒钟直播啦，系咪？ 系 咯。好啊，咁阿欣，你就是熟客嚟。 我连续三个礼拜都打得通 啊，咁犀利嘅。 你 记 唔记得你上个礼拜我讲话你俾啲机会人哋打翻？ 系咯系咯，我好记得，我真系啱啱想讲嘅，你自己讲先。 系啊。 你唔知道用咩方法啦？不过咧，你既然打通咗，我哋当然都系冇所谓嘅，一个礼拜一次啫，好似朋友咁啫嘛，一个礼拜见一次面都好疏，好疏啫。 听下你唱嘅歌都可以。 系啊，咁啊上网听咧就唔同我喺电话倾偈嘅。 系啊，虽然去唔到你嘅 concert 听，你可以打电话嚟倾到，听你唱 OK 啦。 OK 啦，我而家都会如果我真系可以继续努力啦，又可以喺网上又再做一下啲网上嘅演出啦，可以即系。可以服务一下一些想听歌的人啊， 系啊，好想听你唱啊，好想去睇添啊，但系又冇得睇啊。 暂时啦，好快噶啦，我相信好啦，我哋大家唔系我话事啦，不过我心谂我有信心啊，半年之内啦，好唔好啊？好唔好啊？ Okay， 好唔好啊？嗱，半年之内，大家相约喺即系。喺演唱会嗰度， 啲 嘢新闻体育馆咯，多数都系噶啦， 系啦， 留意一下知啊。OK， 咁啊未知嘅，因为我哋控制唔到嘅。不过好开心咧， okay。 有啲我哋嘅音乐圈里边咧，有啲朋友已经准备已经系有啲，甚至阿乔啊，好似有啲喺卖紧飞添噶，有一个演唱会我见到。 吓， 咁啊，即系三月噶，佢都预测，即系三月应该 OK 啦。我都希望佢得嘅。因为咧，即系如果三月都得咧，咁啊以后打后嘅日子咧，又应该好多行业都可以咧，即系回复正常噶啦。 系啦，我都想快啲听。 系OK，阿欣，好，咁啊今日咧，你既然咧又咁叻，即系打通咗啦， 同你有缘咯。 有缘，好，咁你想听乜嘢歌咧？有啲咩歌有缘咧？ 你唱啊，英文旧嘅 OK 噶啦，冇所谓。 英文旧歌啊？点解你听话声都好后生嘅啫？好似上次话俾我听，我都好后生噶。 系啊。 咁 啊，中 意听英文旧歌嘅。 我 喜 欢听 旧 歌 喎。哦，正啊，好似我细个一样，我少年时代都喜欢听英文旧歌嘅，好奇怪嘅。咁但系我当然中意唱啦，即系我根本系唱英文歌大嘅。咁啊，而且而家就 系 机会又少咗啲添啦。譬如我录嘅中文歌，梗系多过英文歌好多啦。咁但系我而家都会尤其是疫情啦，我会翻到 studio， 即系我哋唱片嘅 studio 啦。咁我会开始录翻啲英文旧歌。即系唔知道要嚟做咩噶，不过即系我觉得应该要系啊，一定要录有啲好正嘅歌。如果唔录咧，就好似以后好似可能失咗传。 系咯。 嗱，我而家譬如咁啊，你要唱英文旧歌，你唱一只当年咧，应该咧如无意外咧，应该系70年代初嘅一只歌。 哦，冇错。 咁咧，我介绍俾你听，呢只歌真系神曲嚟。呢只神曲咧，即系当年咧呢一个新人啊，一出第一张唱片咧，即刻卖咗600万，后来卖咗2500万只。几夸张，里面有呢只歌，嗰只大碟叫做 Tapestry， 里面有一只歌咧，你一定听过，叫做 You Got a Friend， 一定听过啦，呢只超好听，有两个版本，即系唔止啦，其实200个版本差唔多，但系当年咧一齐正式出嘅咧，有 Carole King 嘅原装同埋 James Taylor 嘅，两只都攞咗格林美奖嘅。最佳一个最佳歌曲，一个最佳男歌手，一个最佳唱片，都是这只歌。其实很好的，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我 James Taylor 唱的歌，他说我没什么朋友的。Carole King 就立刻作了这只歌，不要紧，你有个好朋友就是我了。我随时 stand by 在你旁边的。 OK， 多谢你。 Oh， You've got a friend， 阿欣。 好了 ,OK， 不谢谢。 You've got a friend, that's me.

警方下午尋回在深水埗被偷走的16個月大日本短尾貓，並且即場送交貓主。警方說昨晚拘捕一名49歲女子，她涉嫌昨日中午在宇宙街一間店鋪外的停車咪錶位偷走店主的貓。警方說經過盤問翻看閉路電視片段之後，今日下午大約兩點帶同被捕女子到案發地點，並且在一個劏房單位尋回貓隻。警方初步調查相信被捕女子的親戚住在那個劏房單位，當時屋入面沒有其他動物。警方檢走一些貓糧和貓兜等的證物，尋回的貓隻狀況良好。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明早天氣寒冷，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1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最高氣溫大約17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和乾燥，朝早相當清涼，新界日夜溫差較大，本週中後期多雲有雨。現在氣溫15度，相對濕度48%，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和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我是世界绿色组织的行政总裁阮请博士。每一日呢，你可能都会用这样东西。什么呢？抹手指咯。去完洗手间会不会用呢？原来呢，根据一些统计呢，做一吨的抹手指呢需要17棵树、20000加仑的水，而且呢最后尾都是被污染了。所以呢，其实呢，原来制造呢啲抹手指呢係耗用咗大量嘅天然资源嘅。当然抹手指去咗堆填区之后呢，就当然会产生温室气体甲烷啦，咁又令到全球暖化呢再一度恶化嘅。其实呢啲抹手指呢因为湿咗、污糟咗，其实係唔可以回收嘅，而且好多时有一啲再造纸嘅成分喺里面。佢哋嘅纖維特別短咧，都好難再去回收做再造紙噶啦。香港嘅情況係點咧？大家用抹手指都用咗幾誇張嘅，每年咧都過億張咁樣用，真係咧毀滅咗50多萬棵樹噶。所以香港人咧都幾濫用抹手指嘅。嗱，我哋曾經做過一啲調查咧，發覺一個普通嘅商場可能一年咧已經用咗5000多萬張嘅抹手指。你諗下，每一次洗手，有啲朋友可能掹一張就抹乾隻手，但有啲可能掹夠7張搓到一個波形咁樣先去抹乾自己嘅手，其實係耗損咗地球好多嘅資源。其實呢，能夠戴手巾就可以避免咗掹嗰一張嘅抹手指。快啲救下我哋嘅樹林，救下個地球，等多啲樹可以吸二氧化碳，咁氣候變化嘅衝擊就冇咁嚴重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Still you seem to understand.

我就冇留須。 你冇留須嘅，不過香港姓林嘅咧都好好好普遍啊， 好多 好多好多同鄉啊嚟啊，咁啊好記嘅嚇，又好記，又有個咁啱樂壇，我哋有個老友記啊，叫做阿 Lam， 阿 Lam 你好，係。是不是通常的朋友都这叫你的呢？是吧？ 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称呼的。 哦，有些叫林仔啊，咁 都有的。 都有，肯定有。好得意的，即是名字呢，不知道为什么，即是有些惯性。不如姓陈的很多叫陈仔的，很多的。 是 的。是的。好，想想林仔，这样叫你的。 那我现在就不在香港的。 是吗？是吗？在哪里？ 我就望到香港的。 望到香港，即是在深圳。 有一个情是啦，个情况就是一水隔天涯啦。 哦，咁你都睇下先，你点解去深圳就梗系俾人隔离啦？ 系啊，我就应该系旧年嘅今日，就系最后一日。 成年 翻过香港，系啱啱一周年。 哇！ 旧年嘅今日， 你做咩成年翻嚟啊？ 就我去年就一月中嗰时候离开咗香港之后，就去咗俄罗斯旅行。 哦，你又发达啦！旅行 二月初，二月初翻咗嚟咧，就一路都冇翻过香港啦。 一路喺大陆。 系啦，因为我喺深圳翻工嘅。 哦 ，that's why。咁你就即系话，如果唔系疫情咧，你平时嘅生活系点啊？一路喺深圳住。 我就星期一至五就翻工啦，喺深圳。 系。 星期六日就翻香港。 哦，咁样，其实系咪好多好多香港人都好似你咁样嘅？即是不是、因为你做事啫，但是你已经住惯了，你好几年在这里了，是不 是？我都在这里二十几年。 哇，二十几年添啊，哇，真的。直情真的。直情好老深圳来的了，你。因为二十几年前的深圳呢、都未是认真即是发达到现在这样。啊就是、 都争好远的。 争好远。现在深圳是不是真的很发达很发达呢？你觉得。 可以咁讲嘅， 真系可以咁讲，好多嘢 都系发展得好快， 快到你真系惊嘅。因为我都有咁多年，咁啊，当然即系一河之隔，成日都会喺嗰度出现噶啦，系咪？咁啊，即系但系咧，即系一个唔觉意咧，咦？点解每一次去亲都唔同咗样嘅咧？咁啊，越嚟越疯狂啊！直情系用疯狂呢个字都差唔多。嗰啲高楼大厦多到咧，真系啊，多过香港啊！ 我就长期喺度咧，就唔系咁觉咯。 哦，你咪系咯，系会咁嘅。我哋即系会间中去下咁样，哇！咁又多咗几栋成六七十层嘅商业大厦，好多嘅。咁同埋啲嘢都好先进啦。如果你最近过去都见到好先进嘅啲嘢啊，即系乜都有。咁啊，点啊？你即系一路都会喺嗰度做嘢噶啦，吓、啊。 希望可以啦，因为而家都年纪大咯， 咁、哦、 耐。 希望可以，即系都系喺人哋公司做嘢，唔系自己做嘅。 哦，我打工嘅啫、哦，都好。 咁其实已经安定咗啦，咁啊，深圳啲地方住啊，环境都会相比嚟讲就宽敞啲啊，容易啲啦，系咪？ 住嘅环境大啲啦，因为我就二十年。 系。 在那里 买 了 楼 咯，那时价钱还很便宜 咯。如果有没有升了十倍八倍？ 差不多十倍了，二十年。 哇，真的有啊，因为其他地方我不敢讲，深圳一定有，因为全中国其中一个升得最犀利，即是发展得最劲的，就在我们隔离而已。咁啊，好近啫，阿林仔，唔使担心，咁啊，随时。 希望疫情控制得住啦，控制得到就可以见翻啲朋友。如果我成年得我一个喺度，其他朋友都喺香港。 系啊，咁你上面冇，你廿年都冇识咗啲朋友嘅咩？ 啊，咁同事咯。 哦，同事即系好少，即系咩？系咪你觉得嘅系难？即系文化唔同啊？因为系咪因为深圳好多讲普通话嗰啲系外省人多？ 是外来人多的。 外来人多的。 外来人多的。 很少本地人的。很少的。 少都有。是 的。那不要紧啦，学你说齋都望到香港的。如果即疫情一过了不用隔离啦，下回来都不用隔离。二个借火啦，日日回来都得啦，其实。 不是啊，是想我班香港朋友其实想跟我去旅行的。 你好发烧你。 去不到。 哦、是啊，你去俄罗斯的了，少想。 是啊，我想去。我本来 想点首歌叫《From West Service Love》。 哇，诶、哎，你都识啊，系、哦，哇，我讲嘅我嘅 favorite 嘅歌手嚟嘅 Man。 你好似过几两个月前唱过一次咯。 唱过好似系啊，系啊，系啊，哇，你记得啊？ 007嗰个 系啊，但铁金刚勇破间谍网。 啱啱去世嗰 系啊，哦系啊系啊，因为新康立利去世啊， 系啊， 咁我就唱过一次，系啊，我都记得啦，啊你有听到嗰只歌叫 From Russia with Love 啊， 系啊， 犀利啊，真系去咗俄罗斯， 咁 你而家你咁你而家就我又唱唔到一只 From 深圳 with Love 喎，冇冇只咁嘅歌， 系啊，今年咧，如果疫情控制得住，我就想好可能同啲朋友去 边度 新疆。 新疆，新疆好多民歌啊！ 去啲溜楞啲嘅地方添。 系啦，咁啊，即系要操 fit 啲身体先得。 啊，咁就有一首歌又啱嘅，就 咩歌啊？ 罗文元唱嗰首《同途万里人》。 哇！你咁样点发我？你阿乔咧，而家就好似骑住只骆驼喺个沙漠度行紧啊，头晕晕啊！佢骑到骑马，佢还吉得啫。嗱，我知道，我又知道咩只歌《同途万》。 希望今年。疫情控制一住就去得成啦。 OK， 咁啊，预祝你旅途愉快。 多谢。 净系就横跨呢、這个即系、就是、新疆啦、啊、吓，咁啊，然后咧就可以去啊沙漠啊，去啊戈壁啊，咁样咧你可以即系、就是、真系应该要嘅，有机会噶放假嘅去旅行啦，唔通喺屋企打麻雀咩？嗬、啊，啱嘅。 哦，好。Okay. 同途万里行咧，就我谂就问少少啦，佢就撒手拧晒头。因为呢啲歌咧，真系 pick 到咧，即系唔系话好 pick， 即系我哋梗系识啦。咁但系唱咧就好少人唱嘅。咁啊，所以我哋 好多年冇听过。 系啦，我又同阿乔咧就即系冇预先通知佢啊嘛。如果预先，你只要预先诶少少时间咧，佢都可以即刻听一次，佢就识弹，好犀利。但系今日或者谂下第啲歌送俾你啦，好吗？ 好啊，唔 紧 要， 系啊，既然喺深圳啊嘛，你 OK， 好，咁咧就多谢晒阿 Lam 嘅电话，咁系希望快啲疫情方面咧快啲通关啦，咁你可以翻嚟香港。不如咁样啊，我哋揾一只，佢既然喺大陆咧，我哋阿乔，不如我哋唱一只《东方之珠》，即系讲我哋香港嘅，引下 Lam， 等你个心快啲翻嚟香港先。唱着香港歌给深圳的阿 Lam 听。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月弯弯的海港，夜色深深，灯火闪亮，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上天变幻的诺言，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你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船儿弯弯入海港，回头望望沧海茫茫，东方之珠拥抱着我，让我温暖你那苍凉的胸膛，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面。 在港，回头望望沧海茫茫，东方既出拥抱着我，让我温暖你那苍凉的胸膛，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方之珠，即是我哋嘅香港，送俾所有香港人，同埋深圳嘅香港人，同埋深圳嘅朋友啦。OK， 还有五分钟，我哋都可以听到个电话。喂喂 ，Hello，Albert，Hello 啊，唔好意思啊，你又最后一个电话都可以，一定要接埋接埋接埋。你系边位？你系边位？你边位？ 我系阿 Pat。 边个啊 ？Pat，阿 Pat，Pat。 OK，Pat，OK，阿 Pat。 系啦。 你不如点咗歌先啦，我怕唱唔到歌，又或者 系我想点只生日歌俾我一个好好嘅朋友，识咗几十年噶啦喺香港， 系 咁佢叫 William， 嗰个叫佢老爷嘅， 系 William 老爷， 咁希望佢生日快乐啦， 你一齐唱啦，好短嘅啫嘛只歌，同你一齐唱啦，系咪咁先有意思啊嘛，好啊。 你揀 隻 英文老歌嚟唱俾佢聽 啦。哦，唔係生日歌，即係唔係 Happy Birthday to You 嗰只。係 啦，唔係，即係 英文老歌。 生日隻五隻歌俾佢。 好，呢只咧好甜嘅歌，我諗一諗先。好，你講啊，繼續有啲嘢講啊。咁我就可以即刻開始諗諗鉛書啊。 今年咧佢好啊，我今年咧就唔可以同佢慶祝生日啦，因為我而家仲喺 Dublin 喺愛爾蘭。 係咩？原來你喺愛爾蘭打嚟㗎。係 啊。 喺 Dublin 係都柏林係啊，好啊。 系啦，咁我哋呢边疫情严峻，所以我知道你都唔够时间。 唔紧要， 讲声 Happy Birthday 啫。 Happy Birthday to William， 希望出年系啦，希望出年可以同你庆祝生日啦。 哎，哇，你真系好啊！呢个真系好好嘅朋友喺爱尔兰都唔忘记打电话嚟祝佢生日快乐。咁啊，经过我哋呢个 我四十几年前跟你系 二千靓哥在场，跟我咩话？ 跟你学过吉他嘅，Flamenco 添啊，仲要 系。哇！你系我学生嚟啊，叫声阿 Sir 先啦。 亦师亦友，个个都系。 O K， 咁啊呢只歌咧，嗱、 okay, 我 okay, 多谢晒。 另一个鉛書唔好客气噶，咁啊 Pat 咧呢只歌咧就系叫做《甜心树》啊。咁啊，大家一齐揽住呢棵树啦，唞到即系吸到好多呢啲养分啦，吓好嘅空气啦，同埋咧画个心心上去，祝佢生日快乐。O K。甜心树叫做 Sweetheart Tree， 旧嘅英文歌嘛，以前一出好旧嘅电影，主题曲嘅情歌又叫做 Sweetheart Tree。咦，得翻几分钟就到十一点啦，下个礼拜先再见，多谢你。They say there's a tree in the forest， a tree。That will give you a sign. Come along with me to the sweetheart tree. Come and carve your name, William, Mama, next to mine. They say if you kiss the right sweetheart.The one you've been waiting for Big blossoms of white Will burst into sight And your love will be true evermore They say Have you kissed the right sweetheart? The one you've been waiting for. Big blossoms of white will burst into sight, and your love will be true evermore. 墙里人渐生，心更莫言，又觉人渐冷，心已退。我伴琴空奏，歌曲从心头，几许往事尽记心弦。墙里人尽散，心更莫言，唯叹情尽了是缘悭。漆黑一片莫名，几许歌声已静，碎拨琴仍在心里呼应。 And your love will be true evermore。 希望大家有一个甜蜜的美梦，保重身体，因为今晚会好冻，穿多件衫。下个礼拜星期日再见， Good night。